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李海棠报道新闻。白宫宣布，美国总统乔治布殊本港时间朝早九点召开记者会。发言人弗莱舍话，乔治布殊将会谈及打击恐怖主义战争的成就，以及解除伊拉克武装的重要性。他说总统未决定是否动武，仍然持开放态度，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中、法、俄三国都反对向伊拉克动武，其他成员德国和叙利亚亦都表明反对的立场。各国外长陆续抵达纽约联合国总部，听取武器核查员布里克斯及巴拉迪对伊拉克的最新报告。外交界消息说，美国面对反对动武、安理会严重分裂的时候，英国探求给予伊拉克较短时间，仅仅是几日而并非几个星期，以证明不拥有大杀伤力武器。估计英方的建议可能是唯一的办法，有需仍未决定是否支持美英及西班牙的授权动武议案。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法国总统希拉克通电话，交换对伊拉克局势看法。江泽民表示，中方主张继续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危机，和平大门不应该关闭，应该尽量政治解决，不应该选择战争。他说中方支持法德俄三国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内容和中方立场基本一致。希拉克表示，伊拉克问题已经到了重要的关头，问题的解决将会关系到世界的未来。法国方面认为，目前安理会不应该通过一个授权动武的议案，法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共同努力，避免战争发生。埃及利亚国营航空公司一架内陆客机起飞后不久，坠毁在南部撒哈拉沙漠地带。失事波音737客机，97名乘客及6名机员丧生，至少有一人生还。在一月，埃及利亚航机发生过企图劫机事件，机员制服了劫机者。翻嚟本港新闻，警方昨晚在荃湾众安街个住宅单位倒破一个赌档，拘捕14名男子以及21名女子，他们年龄介乎32岁和60岁，另外都检获3000蚊赌款以及一批赌具。其中一名42岁的被捕男子怀疑是赌档负责人，他获准以1000蚊保释，其他被捕男女各准以100蚊保释。天气概况，一道冷风昨日为横过广东沿岸，与其相关联的东北季候风为这个区带来相当清凉天气。本港方面，昨日天阴和有几阵雨，日间气温逐渐下降，晚上市区气温普遍在13度左右。预料这个东北季候风将会在未来几日继续影响华南地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初时有几阵微雨，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是16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初时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清凉。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13度，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呢度系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聘请人哋嘅外籍家庭佣工帮你做兼职家务工作，系违法行为，可被判罚款或监禁。兼职外佣如因工伤亡，聘请佢哋嘅人更可能要承担巨额工伤赔偿。如有需要，可聘请本地家务助理。请致电劳工处招聘热线2503-3377，或雇员再培训局家务通热线2317-4567。 各位，我是食物环境卫生署副处长麦善平。香港常见的白纹烟蚊可以传播登革热病，而蚊卵在干旱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生存。要消灭屋企里面的蚊卵，我们至少每星期 都要擦干净屋企嘅储水容器，好似花樽啊、花盆碟，仲有冷气机底盘，千祈唔好有积水，咁先至可以避免蚊虫滋生噶。 香港首富李嘉诚的人体奥妙， 咁你知道我哋一八卦佬啦，喂，李生系咧，可唔可以俾我哋开下眼界啊？佢真系俾我睇，真系有龙脉，正正宗宗当中喺个 心口， 胸口， 嗰啲系 红色嘅麦嚟嘅大粒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半、九点半，黄沾、曾志华，晨光第一线，狮子山下，精彩人，精彩事。 Just you and me.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欢迎你来到今晚的夜妈妈与爷爸爸。那么刚才呢，Jason 一早已经讲了，就今晚会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告诉你听的。咁啊，好消息方面咧，就其实唔关你事嘅，好消息系关我事嘅， 即系唔关听众， 唔关听众事嘅，都咁啊，即系其实讲唔讲无关痛痒嘅都，咁啊，因为听日咧小弟就会唔喺直播室啦，听日小弟咧就会去咗日本，咁啊，小弟首次咧 visit 呢个日本，咁啊一个公干嘅 trip 去拍嘢嘅。 第一次去日本， 第一次去日本就系做嘢。我从来未去过日本，从来冇谂过，今次都系一个即系好偶然嘅机会，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你啲朋友嘅关照，咁咪即系语言，即系叫小弟去帮佢拍少少嘢。咁小弟当然感到非常之荣幸，咁亦都觉得第一次去日本。非常之觉得舒服， 是 吧？日本领事馆的态度亦都非常之舒服， 是 第一个印象亦都值得去的， 好 好去。咁第二个消息咧就系 星期一翻噶啦，星期一 翻啦，几日去 weekend 啫嘛， 哦，啊，几日啫， 系啦，去 weekend 去 document 一个录音嘅情况， 系 啦，咁啊，另外一个消息咧就要听完呢首歌之后先至话俾大家听啦， 系 比较 serious 啲嘅， 好啊， 咁啊。唔记得大家有冇记得我播呢首歌？ 好多年前系嘛？ 冇大冇细，最后一日。 asking questions, lost in confusion. Well, I tell them there's no problem, only solutions. Well, they shake their heads and they look at me as if I've lost my mind. I told them there's no hurry, I'm just sitting here doing time. I'm just sitting here watching the wheels go round and round. I really love to watch them roll. No longer riding on the 佢係 John Lennon， 歌名叫做《Watching the Wheels》。咁啊，呢首歌咧就小弟係非常之熱愛。 嗯， 唔知點解真係啦。咁啊，第二個消息咧就而家都要話俾大家聽噶啦。咁啊，下個禮拜一嘅黑色星期一將會係最後一集。 係啊，可惜 啊，可惜，可惜，可惜。今個月亦都係小弟喺香港人第二台嘅最後一個月啊。咁啊，喺3月31日咧就係星期一嚟嘅。咁我就會做到係3月28日啦，係咪28日？冇錯，3月28日嘅小弟嘅，都幾好 number 喎，幾吉利喎都。 328， 係啦，咁啊，即係心水清嘅你咧，我覺得都唔使要我解釋咁多啦。咁啊，好嚟好去啊嘛，呢啲即係好開心，有機會再喺 Radio Two on Air 啦。首先係嘛，咁啊非常之開心，多謝多謝。但係夠即係夠咯、，enough is enough 啊，咁啊。咁啊，同雲海合作咧，咁希望可以即系嚇，睇有啲咩機會可以再合作啦，係咪？又唔使嘆氣嘅，呢個係一個好嘅新開始嚇。咁啊，好多謝呢一個香港電台嘅栽培嚇，喺呢十年裏邊係啦，十年裏邊都即係走過一次啦。今次會係第二次，第二次嘅出門。咁啊，希望大家祝我好運啦。咁啊，而家係呢係啦，就係、是、咁，就係、是、呢個就係今晚最主要嘅消息啦。 所以就 係啦，咁、我會好 enjoy 每一晚噶啦，咁啊， 即係嚟緊仲有係啦，咁即係十幾晚， 係啦，即係好 enjoy 呢幾即係十幾晚，跟住就要 move on 噶啦。即係我覺得張脊我已經坐暖咗一排，咁我唔想磨穿佢咯，嚇、即係時候一個新嘅開始 ，move on 去做第啲嘢， 企下啦。 嚇、我好中意做呢一樣嘢，但我睇唔到自己係咪真係一世都即係做同一樣嘢咯。 唔係，但係你咩？咪頭先我問你，你今年你33， 其 實33好多人都好關鍵㗎， 即係 Jesus 釘十字架， 耶穌釘十字架，33歲啦，John Lennon 俾人射死又33歲啦， 咁33歲都係我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年。 你可能呢一年之後就轉變一個新嘅生活咧， 係啊，咁啊， 可能好事嚟嘅。 咁啊，總之我即係往後之後做咩都好啦，咁就即係手頭上我做曬嘅嘢咧，咁可能都會唞少少，唞少少。咁手頭上即係係咯。即係譬如我拍曬所有嘢啦，咁啊節目又做完啦，咁啊搞掂曬啦，都還掂有啲又加税啦，我唔好交住啦。 咦？咁準？ 唔係即係咁講啫，但係以後咧，即係我會好好勤力咁去鑽研我熱愛嘅嘢啦。呢樣嘢可能係窄嘅嘢，可能係闊嘅嘢，可能係即係電台覺得係即係小眾或者係大眾，即係我唔理小眾啊大眾好啦，嗰樣係我中意嘅嘢，我會轉研咯，就係、是、咁簡單啫，係嘛？我亦都唔係即係都唔需要交代啦，其實係嘛？交代咗啦，係嘛？雲海係 啦 ，OK 啦，已經 係啦。 咁我好想喺呢個時間咧，首先點解今晚叫雲海上嚟咧？其實佢都唔知嘅。咁啊，除咗我呃佢咧，話我聽去日本，喂，介紹下日本啦，咁樣。咁啊，其實咧，我好想話俾大家聽一樣嘢咧，就係、是、雲海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做嘅咁多次節目，佢係即係盡曬車地板油咁，俾啲佢精心儲咗好多年嘅心血出嚟俾我哋，係一蚊都冇收過嘅，係一蚊都冇收過嘅。嗱呢樣嘢咧，我希望收音機旁邊嘅每一位你聽過冇大冇細嘅又好，聽過 Jason 有雲海出現嘅節目啦， 喺个心里边，唔该，俾啲掌声，云海先生，真系多谢你，多谢你咁 support 客气 每一样嘢， 系 真系噶。 由黑色星期一咧，我都觉得应该有 Jason， 因为你找我回来去帮他做、 我也不想影响电台的运作，这些太 mysterious 的东西可能就会就是不对、但我深信就 是可能真的我他们会觉得我放我自己的 interest 在节目里，那也是的，可能那 interest 到我才可以做得好一点嘛、是不是，那不要紧的，那真的衷心多谢你，你真系一蚊都冇攞过，亦都曾冇出过声，冇问过关于任何钱银上嘅嘢。即系你识到我，真系你真系蚀底晒，你真系蚀底晒吓、你用嗰啲时间，虽然你两个钟头可以睇一本书，但你都蚀晒俾我噶啦，你都 咁你都话咩？ 同埋上次嗰啲带嗰啲咧，真系多谢晒你吓。 唔客气，唔客气。所以啲听众即系如果有我以前讲落话有机会睇嗰啲咧，唉，可惜啦，即系希望有机会啦， 有机会啦，有机会嘅呢个世界咁细，系咪先？有机会嘅， 系啦，暂时告别啫。 咁阵间你介绍一啲好嘅地方咪玩下， 好啊， 日本。 你一阵点首歌俾你听啊？ 好啦。咁呢个叫 Days of Days Over You， 咁多谢晒啲听众啊，无端端打嚟啊， 唔舍得你嘛， 唔系唔舍得我，唔舍得你啊，大佬，黑色星期一真系一个即系 大家中意聽嘅節目咯。因為點解咧？即係唔係我講冇用啊嘛？我唔會好似即係封住自己嘅眼係嘛？即係話俾大家聽，呢啲嘢咩？我唔會嘅。我真係譬如你行過去灣仔，你睇嗰啲 VCD 鋪咧，佢哋有寫嘅賣 VCD。电台咩噶嘛，系嘛？咁嗰个系你嘅功劳嚟嘅，即系你唔可以抹杀，你唔好咁谦虚啦。 我只系一个隐形嘅大合 家，即系如果我话俾你听，叫大家，譬如啦，如果赞成呢个系云海嘅功劳，系1872388会全部爆噶啦，真系呢个系真系衷心。我唔系客气啊，我唔客气啊，我人系唔客气噶嘛，系咪先？真系，系好坚啊！你真系， 冇感觉，冇感觉。 佩服， 唔系你转下话题先，唔好咁 sad， 唔好咁 sad， 唔 sad 喎，真系唔 sad， 我因为系啊，我迟啲会揾你噶啦，你知噶啦， 系，唔系我头你听日本啊嘛， 系啊系啦， 即系我好 surprise 一样嘢就系咧， 就系我去日本啊， 系啊，第一样嘢咧，第二就我冇谂过 Jason 原来从来都未去过日本，咁啊，但系我觉得，因为其实我咧就。識我嘅人都知道，其實我真係幾中意日本呢個地方。但我除咗呢個地方之外咧，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因為嗱，我身為一個中國人啦，但係咧，我有時覺得 唔好隨住先，唔好你唔好隨，你睇下電話先。 係 啊嘛，係冇講錯啊，係嘛？ 跌爛啦！ 喂，我哋點啊？嗱，你話點啊？日本點啊？ 唔係，我話咧，其實因為咧，中意日本。其實其中一樣嘢咧，就中意日本人有某一種嘅性格咁即係雖然咧，即係我話我即係一個中國人，但係咧，我覺得其實人哋民族好嘅嘢咧，其實我覺得值得學嘅。 嗯， 即係你要我如果數日本人或者日本呢個地方幾唔好嘅嘢，當然數到俾你睇啦，絕對可以。即係每一個民族其實每一個地方都有最唔好嘅地方，咁啊最差嘅嘢都有嘅。但係我覺得如果即係我哋中國人醒目嘅話咧，其實應該係每一個民族去學佢最好嘅嘢，學曬翻。 冇錯啊，即係李小龍都係咁講㗎，係即係。Learn what is useful 嘛 ，reject what is useless， 系咪先？即系你有用嘅嘢，唔好理佢系咩国界，唔好理佢系咩皮肤颜色，亦都唔好自大，亦都唔好歧视人哋。好嘅咪学咯，咪 keep 咯。 系啊， 唔好嘅嘢就唔好学咯。 啱啱啱，因为我觉得咧，其实中国点解我欣赏日本人有一种性格咧，就系、是有一样嘢，我觉得我哋中国人其实少咗嘅，喺我睇嘅眼中咧，就系嗰种认真性，其实系。比較弱咗嘅，即係我唔知咧，即係可能以前你知中國不嬲咁多千年嚟咧，就經常有內戰啊，有好多難民啊，咔咔咔啦，咁變咗佢每一個地方其實佢都唔會係即係覺得係自己嘅地方嚟嘅，即係可能當年有好多大陸嘅難民嚟咗香港，可能佢當年都諗住可能移民去外國嘅，咁佢唔會覺得可能是香港係一個屋企咁樣嘅，但係。我唔知道，但系我觉得 即系冇归属感， 系啊，冇归属感嘅， 即系冇一个爱国嘅精神咁样。 几啦，即系例如可能佢整污糟全香港任何地方都好，佢都唔觉得个地方系自己嘅、啊， 即系整污糟撇噶啦，我哋赚咗啲少少钱，梗系撇噶啦，嗱都去第二度噶啦。 类似咧，咁但系我咧日本有一个样嘢咧，我就我自细都觉得佢哋有一样嘢认真嘅地方就系，佢哋其实好明白，因为日本有一个几奇怪嘅民族就系，佢哋嗰个死亡观念好强嘅，强到你唔信嘅，即系佢哋视死如归噶啦，真系。但係佢哋呢樣嘢咧，其實我某個程度上覺得佢睇得透一啲嘢，就係佢每一次認為其實人生係短暫嘅，每一件事都係短暫，佢係認命嘅。其實日本人係，但係佢哋覺得咧，既然人生係短暫，或者做每一樣嘢都係咁短嘅時候咧，佢做每一件事咧都要做到最完美。咁我覺得其實呢樣嘢我好欣賞。即係點？即係其實真係人生一定有佢完結嘅時候㗎嘛。咁點解唔喺最短嘅時間裏面做得最好咧？或者最靚？ 我都好相信呢啲嘅。每一樣嘢都有佢完結嘅時候。 係啊，啊你又要講下呢樣。 即係我其實我去點解唔去日本？其實我去過一次就係、是、其實即係 transit 嗰啲啊，轉機落咗去，因為嗰次係打唔知打風啊。即 係 逼住一定要過去攞一落腳嗰啲咧，就去咗東京行一出都唔知嗰度咩事，已經再坐飛機撇翻翻嚟嗰啲咧， 即係去咗成田轉個圈， 去咗半週啫嘛。咁但係其實點解我唔中意？因為我覺得嗰度係一個非常之吸引的地方。我知道， 即係你驚會中意咗， 唔係驚，我係知道我一定會中意。即係我逃避咗佢先啦，因為你去到你實在係忍唔住有好多嘢，我覺得唔好講去啦，你上網見到啲日本嘅嘢，你都會。 几靓嘅， 咁劲嘅？点解佢哋即系佢哋可以谂到啲枕头？系俾啲 lonely heart 用嘅。咁佢点解俾啲 lonely heart 用咧？嗰啲枕头咧就系半个人咁样样嘅。 即係個上身係好似 似一個人 形，人頭尾剪，人頭尾剪，人頭尾剪咁咧，就斬開咗中間一半。 你講得咁恐怖，跟啲賣枕頭嗰啲激死。 即係佢哋咧就係上身嘅啫， 係 咁就個人個頭頂嗰度割開一半 啦， 一半得一隻手臂嘅啫，咁啊著咗恤衫嘅，咁就俾你瞓覺，瞓喺嗰隻手嗰個臂位咯。 即假温暖 吓、啊，即系佢哋谂到呢啲嘢，其实都系出少少啫嘛，都系枕头，但系加一只手臂，等好似有一样嘢揽住你咁样。 嗯， 即系瞓觉 系啦，咁、啊嗯、即系佢系谂好多。 我会好中意啦，即系我惨嘅地方就系我真系会。 你会爱上呢个地方？ 会噶，真系会。阿卡演同我讲过，你去到你， 我都觉得你会。 会噶，实会地方一出到去，我都实中意噶啦。我中意，我系中意李小龙啊嘛，咁佢都中意佢嘅理论，我中意佢嘅哲学啊嘛。 你讲得啱嘅，你知唔知原来如啊？不，你有机会如果去到啲东京嘅二手书店、或者二手嘅， 唔好叫我买嘢啦，云头，我死噶啦，我会。 你系如果你去行一行 啊，唔行啦，我即系去封眼啊，我去做嘢。 路过咧，吓、我话俾你听，如果 路唔过啊， 你会见到好多当年日本出嘅李小龙嘅杂志啊， 你知唔知啊？ 李小龙嘅书啊， 唔使去嗰度，我去而家去搵嗰个搞超百米嚟嗰个人。嗰、那個日本仔嗰度咧，佢已經有嗰啲八米嚟嘅菲林一卷嗰啲咧，係李小龍嘅死亡遊戲。咁你話係咪係咪大鑊？ 好大鑊， 唔係大鑊咯，就已經你仲喺度講書啊咩咩。等我見到啲水上嘅嘢，我又中意；，跟見到模型嘅嘢，我又中意；，運動嘅角落又中意；，波鞋又中意；，見到條牛仔褲又中意；，帽啊中意，乜都中意，全部中意。 哎呀， 電單車又中意， 咁大鑊， 啊、車嘅 pass 又中意。相机又中意，影戏机又中，乜都中意，系咪死先？ 啱。 跟住突然间摆喺电脑侧边嗰啲咩镜仔又中意， 滴滴色色 又中意，佢整到啲包装又好靓，咁你即系唔买，你唔摆得啲钱，好似觉得对唔住佢咁，你知唔知？一定要摆低咁样嗰啲咯。 同埋佢，如果你日本食饭咧，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佢哋啲人放工，即系例如你见到嗰啲人。啲老闆喺度洗緊碗啊，擦緊地，你都會其實感，其實你感動到㗎，即係你例如你十一點，即係佢哋誒鋪頭啊八點鐘閂啦，你啲嗰啲食肆咧小食館嗰啲咧十一點十點半就閂啦。但有時你喺街度行過，你見到佢 cleaning up 咁樣清潔緊嘅時候，我經常會去睇佢哋即係洗嘢咁樣咧，我覺得我好感動㗎，因為佢哋洗 好專業啊嘛， 好專，因為佢每一條罅， 佢好尊重自己做嘅嘢。 即甚至佢個杯點樣去擦靚佢，每一個煲不鏽鋼點樣講埋一定要擦靚佢，個地下點樣掃乾淨，係每一間鋪都係咁。 嗯， 咁我就會有時覺得啊，佢哋其實好明白，雖然係辛苦啲，雖然係短暫啲，但係雖然第二日佢哋會再用，但係嗰個感覺咧係好有生命力。 即係我而家覺得咧，我去到去任何一個地方食嘢嘅時候，我而家幻想就係我未去過嘛， 係、 啊、聽日就知啦。 係 禮拜一我就翻嚟啦，禮拜二我就會講呢樣嘢。我未知嘅，而家大家即係可以睇住一個鄉下仔，一個鄉下仔嚇，咁啊準備聽日就去，咁禮拜一就翻嚟咁樣。咁呢個鄉下仔咧，而家咧就 imagine 緊， 究竟佢係點咧？ 究竟佢又點咧？就是、我已經 imagine 到去食飯嘅地方，地下應該唔跣啩，即係啲廁所。 啊，系咪啊？廁所系劲靓啦， 应该唔会跣脚先。 唔单止咧，仲系靓啦，啲餐厅嘅厕所。即系去日本有一样嘢最唔使担心嘅就系佢边度都有厕所，虽然可能火车站嗰啲差少少，但餐厅嗰啲你真系唔使担心。呢个所以我觉得，哎呀，真系你去到吓领悟一下咁啊，应该都。啊，你讲个厕所咧，我有样嘢想讲嘅。 点啊？ 就系咧，头先咪讲认真嗰样嘢。系日本人咧，嗰阵时有一个故事，真人真事嚟噶。当年你知，其实日本都系重男轻女噶啦，佢大男子主义都好紧要。好多年前先至，即系大概系二十几年先有一个第一个嘅日本嘅议员啊，系女人议员。第一个。而家好多杂志有时都会访问翻呢个女议员嘅，因为我唔记得个名啦，我要 check 嘅话，我会 check。咁咧嗰個議員咧嗰陣時佢講翻佢當日咧佢冇諗過做議員嘅，佢淨係咧以前咧你諗都冇諗過佢以前係做咩咧？佢係做一個酒店嘅洗廁所嘅女工，佢而家係議員嚟 㗎。 佢當時都話啦，佢話佢第一日去到個廁所洗嗰個廁所嗰啲，即係佢每一日負責就係完咗夜晚就去洗嗰個廁所，即係酒店嘅廁所。佢每一個嗰啲所謂嗰啲，你知男人嗰啲尿兜好肉酸、好污糟噶嘛，係咪先？佢每一個馬桶位啊，全部都係好核突嘅。但佢係咧要擦得好乾淨、好啦，好乾淨、好靚。之後佢當時仲要同自己講，佢話：我雖然而家係洗地嘅一個廁所，但我要做到係全日本最好嘅洗地 廁所。嗰啲、 但係你知唔知佢仲有做一樣嘢係咧？你諗都諗唔到嘅。佢話佢每一日洗完成個廁所之後啦，佢話佢會攞個杯咧喺個尿兜度攞一紮水。饮落口， 真噶 ，to prove 你 系咪佢咩 好有信心好干净？ 自己睇啊，佢话我话俾自己听，我今日洗呢个厕所咧系干净到我攞个水，即系攞个尿兜个水，我都可以饮落口。哇！ 好佩服， 好佩服。所以今日佢系一个女议员， 非常佩服，非常佩服。 真系即系我心谂呢啲故事咧，我真系好少喺我身边嘅人会听到，但系我好欣赏呢个人，真系呢、这个就是一个即系。我覺得呢啲要學嘅，即係我覺得真係值得學。 嚇、 啊，雖然當然唔好學佢飲廁所水啦。 好嘢，我聽日就去見識一下呢、這個鄉下仔啊。其實好逃避嘅，好多嘢好，其實好多嘢我好中意，但係咧我知道我一中意咧，你嗱你識咗咁耐咧，我中意啲人我係狂熱啊嘛。 死啦！我真係驚你會 愛上你係咪啊？無妻無型，我咪狂熱先。我搞任何嘢我都係狂熱噶嘛，所以咪就係唔好咯。原來呢個係一個缺點嚟嘅，我而家知道。 某啲人心目中， 咁啊唔緊要啦。咁啊，總之我成日覺得即係好多謝各位聽眾咧。其實你哋唔使 fax 住嘅，咁你原來仲未瞓啊？如果話成點半鐘嘅聽日翻工，你不如唔好搞咁多啦。你令到我真係咁感動，咁都冇辦法㗎啦。真係，因為咧，我覺得我都想即係行下去。好多人問我啲 why 咁樣 why， 咁因為想即係出去吸下新鮮空氣啊嘛。呢個係依家係一個温室，咁我喺温室中長大。呢、这個温室裏面嘅玻璃咧係有反光玻璃嘅，但係佢反光玻璃咧就唔同中環嗰啲大廈嘅，中環嗰啲中銀大嗰啲咧就啲玻璃你係照到自己喺出邊，呢對玻璃係調轉。 點首歌俾你聽？ 多謝你允許。 嗰首歌叫做《飛》。 Oh，thank you。 我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的答案，但是心转离了，巷子口了，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只是最后一夜了，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明天要飞去，飞去没有你的地方，没有你的地方。钥匙在你紧锁的心里，左手的机票，右手的护照是个谜，一个不想去解开，不想去解开的谜。我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的答案。是心装你了，巷子口了，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这是最后一夜了，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明天要飞去。飞去没有你的地方，没有你的地方。前程也许在遥远的地方，离别也许不会在机场，只要你说出一个未来，我会是你的。 呢首歌咧 叫做 飞 飞。 但系咧有个、啊、我话俾你听，呢首歌咧就系、是、我一生人之中到今时今日为止系、啊、number one 嘅牌。 吓、啊、个榜系嘛 ？Lifetime chart 系 number one。 呢首歌系我排 number one。咁佢咧系我谂冇乜人识呢首歌嘅，就系咧好多年前，大概系13年前。 三毛作品第十号 就系美国，唔系 sorry， 到美国就 是、這個、又系关影子政府事。 嘅台湾嘅名作家三毛嘅填词，而唱嗰个咧就系、是。虽然个样非常之丑样，但系把声非常之甜美嘅潘粤文小姐。 哇，同埋呢个啊，仲有齐豫。 但呢首好似齐豫冇份。 呢首冇齐豫。 咁啊，潘粤文唱，咁但系就啲歌词咧非常之好。曾几何时咧，呢首歌咧系，因为我以前系一个好虔诚嘅基督徒啦。吓、啊，呢、這个首歌曾经。 跟住而家就系叛徒。 我而家系一个影子教徒得唔得？ 行行影子教徒吓。 啊，咁咧呢首歌曾经咧就系我同。我个上帝之间嘅一首歌嚟嘅，因为、哦、因为呢首歌里边讲咗一句嘢好好嘅，佢话只要你说出一个未来咧，我就系你噶啦。 吓、 啊，哇！呢句其实我觉得系，哇！即系其实每个人都系咁啫嘛，啊、你俾到个未来，啊、其实就系你噶啦。 多谢你啦，其实我其实真系咩噶，尽晒车咁我都算噶啦，即系我对得住自己啊。对住自己算噶啦，冇咁伟大，真系其实我真系冇话咁伟大，话真系鬼听众，我真系好唔舍得，或者即系入唔舍得，都我生离死别试过太多次啦，真系，即系你话有冇感觉，其实就冇上次咁大感觉咯，因为我觉得即系已经 prove 咗俾我睇，系如果要第二次撇嘅话，已经充分 prove 晒啦，即系知道晒咩事啦吓，因为我觉得 系， 即系你都其实一路知道咩事系嘛。 都知啲嘅， 系咯。咁我其实我真系几觉得，都可能我系主观啦。吓、我都承认嘅。咁但系即系我唔系承认嘅，即系唔系咁冇承，即系咁冇责任。我系承认嘅。我系觉得 UFO mysterious 嘅奇案，或者系甚至乎系所有关于即系啲解释唔到嘅嘢，我觉得系 interesting 嘅。因为我觉得 interesting 嘛，即系心机旁边人嚟。如果你都觉得呢样嘢 interesting 嘅话，你自己喺心里边都讲个系啊，吓我都觉得咁样啊。咁即系有好多，即系我都觉得，即系我想知道一下出边即系个世界嘅真正嘅人嘅感受咯。吓，我相信佢哋系有好多人系中意，当然有好多人唔中意。 系，我都信有啲人系绝对系， 但系我觉得即系都冇咩地方讲紧呢啲嘢。即系得过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即系我觉得一个礼拜里边唔系做到啲咩，即系好坏嘅效果啊，系嘛？咁啊唔紧要啦，好多谢各位朋友咧，咁啊不停咁 fax 嚟，咁啊其实唔使我仲未撇嘅，仲有 你仲有成个月 系，咁但系云海咧就系下个礼拜一噶啦，因为云海咧就即系系嘛。吓、啊，咁啊好有义气呢 个，我都要去日本啊， 系啦，你都要日本嗰铺， 系、我都好耐冇去啦呢、這个。 你去日本去真，你有冇呢个地方系你一定要食嘢嘅去？有边个地方系一食、 啊？ 因为我啲朋友咧、去日本，我落机我系一定几多点都好啦，我系一定要去嗰度食啲咩咁样。 其实每次都唔同嘅、不过咧有一段时间我去东京，因为其实我去咗。我讲个数字俾你听，我谂都几惊嘅。我其实去咗33次日本， 哇！我都争啲估到，我都过30次，我都好夸张，我估33次日本。 我去过33次日本，咁但系个问题系咧，我其实咧， 你一年去几炮咁嚟噶？ 都起码噶啦，系。但系个问题系咧，我其实去到最终极咧，我今时今刻啦，我都觉得我最中意，即系以前唔系嘅，即系最初唔系嘅。我而家最中意都系东京，即系个感觉系咧，你。其实你可以在这个城市度隐形的，好舒服，你做乜都冇人理你，你又可以扮日本人， 但系我是中国人嚟噶，我而家拎住拎面立去， 但我不是刻意扮嘅，实际我去到的时候，我不断有游客问我路啊，我试过带个台湾人去找佢间酒店啊，然之后佢仲好笑，拧住面同我讲，多谢你啊，我冇谂过在日本竟然有人识讲国语啊， 系吗？ 佢以为我是日本人讲紧国语啊，我话系， 同埋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障碍是我不识讲佢，亦都唔识听，亦都唔识睇咯，净系三盲。 唔系，其实都唔关事噶，你在日本原则上你不识听、不识睇、不识讲。 講都冇關係嘅，即係佢其實喺亞洲地區嚟講，佢都係算係治安最好嘅國家啦。 嗯， 當然佢唔好嘅地方就係、是、如果你要睇佢唔好嘅地方，就係夜晚去啲公園咧，你會見到好多流浪漢，但係嗰啲係冇即係冇傷害性。 佢哋係玩流浪漢嗰隻 style 啫，因為美國有佢哋抄。係 因為呢十幾年嘅經濟滑落咧，好、多人係 真係流浪漢，就唔係真係玩 fashion 嗰啲，整到自己 dread 落喺嗰度瞓，唔係係 真 係 流浪漢。是因為很多是大老闆啦，有些是經理啦，有些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啦。咁因為他哋有些食前即係破完產之後係乜都冇曬嘅，乜都冇曬，真係瞓街。咁而家統計上咧，即係保守估計啦，官方數字啦，淨係大阪同個東京兩個城市喺啲公園度瞓嘅流浪漢，即係當然講緊以前可能係好有錢人啦，係有10,000人到嘅。 哇！ 所以我哋香港几差都差唔及过日本嘅，话俾你听。 佢有10,000噶啦， 讲紧系净系东京同大阪啊，即系仲未计其他城市，仲未计其他地区。 咁好夸张， 好夸张，好夸张，好夸张。所以我见到日本其实佢哋系好经济滑落噶，但系佢哋嗰种性格啊，嗰种倔强要坚持嗰种性格咧，我有时觉得我都要学噶，即系佢哋真系。我试过点咧？我试过一次喺横滨。一个公园对住个海，我好无聊啊！嗰日我唔知做乜，我对睇住个日落，日落完之后我仲坐喺度，我一路都冇走。咁去到9:00，有个流浪汉，即系真系黑，即系黑食嘅。咁啊，当然好污糟好剩嘅。咁佢就一路行一路行，但系趌下趌下趌下，咁啊趌到嚟见到我坐喺度，咁下嚟问用日文同我讲话，诶、哎，我可唔可以俾啲钱我啊？我冇嘢食咁样。咁我当时咧，其实我好衰啊！我当时谂啊，不如我试下你个反应。 哇！睇佢系咪外星？ 唔系， 有冇被追踪？ 咁我就心谂，我其实我俾钱佢都算系好噶啦。咁、我就俾咗100 yen 佢。 吓、睇佢有咩反应系？ 系啦， 即系佢嘅态度系点？ 系啦， 咁嘅态度。 100 yen 其实对于日本嚟讲好少。 吓，咁佢态度系点？ 咁佢问我，好少啦，可唔可以俾多啲我？咁我话我唔得啦，唔可以啦。 嗯。 咁之后咧，佢之后嗰个行为咧，就令我觉得有啲惊讶啦。 嗯。 佢褪后咗一步，之后95度同我鞠咗一躬，之后行咗，佢话多谢你。嗰下咧，我就覺得哇，點解你連乞衣都咁有禮貌噶？ 好誇， 好誇， 好誇！不過我想講就係一個即係即係頭先你咪話佢哋堅持嗰個態度，令我諗起咧，即係潮流啊。 嗯， 即係你有冇發覺啲潮流咧？好興即係10年咁啊，可能一個 cycle 咁又即係唔係即係10年？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可能會興翻一啲80年代嘅 old school 嘢，懷舊復古咁啊。上一期可能係70年代，咁之前可能60年代咁樣。而家即係本來我哋覺得以前覺得著喇叭褲係老土嘅，但我細嗰陣時喇叭褲係最型噶嘛。咁跟住一期咧就變要窄啦，窄完之後咧窄物極就必反嘅， 又闊翻， 又去翻闊翻。咁闊嚟闊去又窄翻，窄翻跟住又闊翻，其實係一個 cycle 嚟嘅。 都轉嚟轉去， 即係等於好似我哋做即係做嘢堅持咁樣，即係譬如你係中意踩滑板嘅，喺我心目中踩滑板嘅人絕對唔係讀唔成書嘅人，踩滑板係有好多已經喺即係買曬屋嘅啲人喺外國嗰啲，即係可能香港比較特別，即係唔諗着重即係尊重運動員，滑板係一個極度難度高嘅運動， 我信 係極度難度極高嘅運動嚟嘅，而你一定要係有。充分嘅恒心，系去玩呢啲运动， 去练啲花款啊， 吓，一定要，否则你系冇可能做到嘅。咁系啦，咁譬如香港人就系潮流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哇，如果兴滑板，我都拎咗滑板先玩下先，哇咁难，系 咯， 哇咁难玩嘅，唔玩啦，咁啊摆低啲自己潮流踩单车，咁咪踩单车啦，买个单车翻屋企，跟住踩两下又唔踩，咁跟住。但點解人哋美國嗰啲會係咁 pro 或者日本仔點解咁 pro 咧？即係譬如我睇 ESPN 有啲日本仔咧，譬如玩滑水嗰啲，已經係好誇張，係拍得住世界水準。咁點解佢哋就係、是、因為佢哋玩滑板，佢哋經歷咗興，即係如果以香港嘅一個嘅潮流嚟講，就經歷咗興，跟住唔興，再興翻嘅時候，佢哋都喺呢個階段裏邊，佢哋都 玩 緊，所以一再興嘅時候，呢班人咪變咗 expert 咯。 係啱， 亦都會再唔興噶喺香港。 係啱， 咁跟住再興翻，佢哋咪變咗鼻祖咯。 啱喎，真係喎， 係咪啊？ 佢哋啲 你堅持啊嘛，你唔理大家究竟覺得興唔興，你中意呢個運動，你係繼續鑽研。 係， 當大家個潮流又興翻呢樣嘢時，你就係專家。 啱， 就係咁簡單。做每一樣嘢，我覺得啦，我真係深信呢樣嘢。你堅持咗一樣嘢，唔好因為人哋做一樣嘢，你又走去做一樣嘢啦。跟住嗰個人做一樣嘢，你又走去做第三樣嘢，你變咗全部都係半桶水嚟嘅。 啱， 倒咗10分1桶水，哦，又倒咗佢。呢啲係時間嚟嘅，時間係錢嚟嘅。 系嘛？如果你能够坚持，哦，佢倒过一桶，我都系倒呢一桶。哦，佢再倒第三桶，我都仲系倒呢桶。到大家都望住呢个桶嘅时候，我桶系满噶嘛？ 啊，系冇错。啊，日本人嘅性格都系咁。 系咯，即系因点解我会着重话香港兴唔兴？因为喺美国又好，或者喺日本又好，佢哋冇一个兴唔兴嘅，永远有一班人踩 BMX。 有兴趣就有兴趣咯。啊、 永远有一班人系癫嘅，梳烹头嘅、嗯，永远兴唔兴唔关事。我系烹嘅。 嗯 啊、我是穿意的，我是插啲嘢个鼻度的，我唔兴都系咁噶。纹、 嗯、 身我唔兴都系纹噶，我真系中意，我唔会后悔噶。好、嗯、多人真系咁啊，譬如我系踩单车，我真系踩单车，我踩咗20年单车噶啦，所、嗯、以我今日先做到呢啲动作啊，唔、 嗯、 系因为兴我做，嗯、所以佢哋咪好多 expert 咯，你会觉得系嘛？ 冇错。 点解无端端兴拍呢啲嘢？日本又有一班人原来系 expert 嚟噶。或者美国又有一班人 expert 嚟嘅，你话即系整眼镜，原来日本又有一班人系 expert 嚟嘅， 嗯， 系嘛？即系话哦，踩滑板，日本又有滑水，日本又有，你 inline skate 又有， 其实佢哋几偏门嘅、 啊、都 有， 吓、啊，你话足球，人哋睇咗几耐？ 系啊 ，J League 搞几耐啫？喂，世界杯入八强、啊， 嗯 哼，唔系讲笑，即系我就每一次見到呢啲情況啦，會深入研究點解佢哋會做呢樣嘢，就係點解？就是、因為佢堅持咯。 嗯、 你話興唔興，影響唔到佢咯。 嗯哼，啱嚇。同埋佢哋自己有佢自己嘅創意。 我覺得係咯，係咯，呢、這個就係個性格就喺度咯。即係佢唔係聽你講話，而家唔興 R&B 啦，唔係興唔興啊？呢個係一個類型嘅音樂嚟。 嗯 Jazz 是一个类型的音乐来的。 没错没错。 不是兴不兴的，不是说现在一兴全世界都有人，不是的，你试下走去中国，可能他们就是乡村地方没有的，因为他们还唱山歌，因为他们喜欢那样东西嘛。嗯、那你是你觉得不兴啫。 但不嬲他们。 但当一兴的时候他有多少 expert？ 嗯。 他们怎么无端端怎么做 expert？ 因为他们惯了，根本你一叫他唱他即刻就唱到，你不觉得他是 expert， 但你做不到嘛、嗯、因为你经常看着潮流。 唔係你講呢樣嘢咧，我突然間醒起一樣嘢就係、是、咧，你頭先講嗰啲係運動啦、嗯。就算啲日本人如果中意玩一啲嘅，可能砌爐作又好，可能整一啲嘅手工藝又好，或者可能佢哋整一啲電子嘅嘢又好、啊，等等等等啦。即係佢哋總有一個機會去自我發揮嘅、啊。即係例如我例如喺東京，即係唔係東京嘅，你全日本有一間咧、嗯、就叫 Tokyo Hand 嘅一間， 係啊係啊係啊，個個都過去啦， 一定要去。你嗰八層樓咧，你真係。即系你每一次咧，你一定会花个几两个钟喺度，净系睇嘢。你净系讲紧剪炉作嘅纸咋？可能佢有成几千种俾你拣，黐唔同嘅胶水有成几十款俾你去拣，嗰啲笔有几千款俾你去拣，即系 眼花缭乱。 系，即系你净系睇，你都觉得哇！即系佢哋系可以专业到咁。你可能设计木头，佢木头款式都有成几百款俾你拣。 吓、啊，我明白你意思啊， 真系。 我去今次去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咧，就系我约咗一个即系。專搞超白嘅一個朋友，咁、啊啊、我喺 internet 嗰度識呢個人嘅，即係淨係 internet 識嘅，咁啊識到打電話通聯絡，咁大家即係亦都係好即係係朋友啊、嗯，直情咁佢又派咗個員工嚟香港同我見過一即係拍我哋傾過嘅、啊，即係幾日咁又見過、啊、大家又哇好開心，咁原來識到一個朋友喺嗰邊係咁專注搞呢樣嘢，咁、 嗯、 啊自己又嗱八咪嚟香港已經。差不多死咗啦，直接好耐啦， 冇、嗯、人用呢样嘢啦。 嗱、啊，即系我就中意，我唔理佢兴唔兴啦，即系可能只一，可能系根本唔兴呢样嘢，冇人中意呢样嘢，但系唔紧要。我见到佢，我觉得好中意呢个菲林嘅方面，咁啊好中意，好中意研究呢样嘢。咁、嗯、啊，一上网，日本就有啦，香港就冇啦。日本就有，就系、是、日本咯，真系嗰、嗯那个人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其中一种人咧，佢就系、是。佢冇理到呢個世界究竟興唔興嗰樣嘢， 嗯， 我中意， 佢不嬲都係用， 我研究， 嗯、 變咗而家好啦，可能喺美國已經興翻啦， 嗯， 佢咪專家咯， 嗯， 佢係專家，佢有曬所有儀器， 嗯哼， 你話冇嗰個啲以前嗰啲舊機冇咗嗰個viewfinder， 即係嗰、那個你望入去嗰、那個、那個 viewfinder 咧， 即係嗰啲叫做 你個攝錄機啊，鏡頭係咪後邊嗰個你望入去嗰個叫咩？那个窿啊，望住嗰个窿嚟影相啊嘛，大佬啊，嗰个 viewfinder 中文啊， 我唔知道中文点 讲。啊，总之系 viewfinder 啦，咁嗰度有个胶噶嘛，可以即系好舒服咁吸住你。 哦，即系嗰个外嗰、那个嗰、那个外罩咁啊，胶罩。 嗰个胶罩系软噶嘛，即系你罩吸住只眼，咁你望入去就影嘢咁样系嘛。佢可以专业到咧，因为啲旧嗰啲古董机咧已经冇晒呢啲嘢噶嘛，即系你根本就揾唔到可以 replace 到一个咁嘅 parts 噶嘛。咁、 嗯、 我打俾佢。 佢就话冇啊，因为我有啊，我有得买。我话你有，你点会有噶？ 嗯， 因为我特登喺日本揾到一个以前专啤呢一个 pass 嘅七十几岁嘅伯伯，佢开机帮我啤啊嘛。 吓、哦，亲自 哇！我直情系晕低啦，听到呢啲消息系嘛，晕低嘅。但系佢冇脱离到呢个社会嘅、哦。 吓、啊。 佢可以將你嗰啲擺埋嚟變翻做 DV， 你可以 DV 入電腦一樣喎，你明唔明意思啊？ 即係仲係用緊嗰個 係啊，即係佢冇脱離到噶，佢再加現在嘅，佢係與時代並進嘅一個好好嘅例子嚟。 嗯， 有機會啦，不過都冇乜機會啦。佢好似嚟嘅，佢係唔知三月中佢會嚟香港。如果佢肯嘅話，喺我臨走之前，我想帶佢上嚟。即係呢個日本人，可能嗰晚佢會講英文嘅嚇。咁唔緊要啦，即係我盡量翻譯俾大家聽。如果係啦，咁我如果請得佢上嚟嘅話，我都想佢上嚟，即係講下呢樣嘢咯。即係佩服下呢啲人，即係可以與時代並進，亦都唔怕人哋嘲笑佢玩嘅一啲當時可能唔興，唔會話佢係小眾。 嗯， 咩叫小眾同埋大眾咧？即係其實喺中意嘅角度係冇即係。 嗯、 即系冇话分，譬如我问你，UFO 系咪小众咧？ 嗯， 咁可能喺呢度系咯，但如果你世界各地，咁绝对唔系咯。睇、 嗯、 下你点睇咧，喺咩角度睇落去，系咪？ 冇错冇错， 系咯，即系所以好佩服，所以呢啲人系即系，然后坚持，呢啲真系叫坚持咯、 嗯。 啊，即系我有时听网上嘅节目，好多人话，好难坚持，好难坚持，其实唔系好难嘅啫，就系坚持咯。 嗯哼。 咪就系咁啫，唔系好难，只要你唔好话俾自己听难先啦。 咪难唔代表做唔到啊嘛。 坚持系即系保持投入。 嗯哼， 我觉得我 define 坚持系喺 Jason 嘅角度系。 你俾个定义佢 吓，坚持咩叫坚持咧？我觉得吓、就系、是、我觉得不停咁保持自己投入喺某一样嘢咯。 嗯，专注落 吓，专注落去，你就会时间咧就会过得好快，因为咧快乐不知时日过。当你专注喺某一样嘢嘅时候咧，时间系叭叭声过，即系我而家望望中，原来已经系踏十过啲嘅。系啊，即系系啊，时间过得好快，尤其是每次撇嘅时候，啲 airtime 特别系哇咁啊完咗啦嘛。系啊，所以我好 look forward 听日， 听朝一早上 系啦，听朝， 听朝就。 早机去晚机，反天天出团 max out 佢噶嘛。 还记得小时候多望不上的志愿，那天真的幻想，如今走到哪里都淡。走出网咖，凌晨的三点钟，摇滚天堂世纪帝国之大战历史中，看不清的世界，以为我是英雄，然后回到没有目标的活着在现实中。Oh my god, oh my god, who am I? 我的外号是吹响炸弹。Oh my god, oh my god, who am I? 总有名次，我混过我的是开心的夜夜夜，又是我的梦梦梦，蝴蝶飞出了浅水中。世界耶耶耶，不去后悔的我我我，我不要一生就这样，到最后一生就这样这样的我。还记得小时候。讲了不听，听了不做，做又做不好的梦，你是快钱的梦。 分之一的奇迹降落。 从此以后， 喜欢什么 就有什么。 但是我的人生还可以因你追求。 Hey, I wanna be a superstar. I wanna be a crazy. All your skill will change in the maker. I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也曾开心的夜夜夜， 也失落的我我我。 多謝你的支持先，咁好啦，好嘛，我同你傾住咁多先。 其實就已經 係啊，好多謝各位聽眾係咁嚇 email 入嚟，唔係即係 fax 嚟同埋打電話嚟啦，咁啊冇辦法噶啦，即係係我辭職嘅，係啊 ，that's it，enough is enough， 阿芬係咪先？夠即係夠啊，對於我嚟講，我將隻我都話我唔想磨穿佢啦。 嗯。你嚇親人啊！ 夠噶啦，夠噶啦！我想保持一個完整，但係有我個烙印嘅隻， 咁恐怖， 匪夷所思 嘅鬼異。 咁啊，多謝各位聽眾嚇，咁支持，咁啊仲未撇嘅，咁啊聽日去日本禮拜一翻嚟，咁啊禮拜一就會係雲海嘅最後一集，咁跟住我 到時可以打下電話入嚟傾下偈都得嘅。 好啊，好啊，好啊， 或者到時我會講一啲。 匪夷所思嘅，因為頭先有個聽眾咧，我同佢傾咁耐咧，因為佢話喂，係因為咧聽下小星期咧，我先開始即係佢亦都中意研究天文嘅。咁我話你要堅持啊呢啲嘢，唔好理佢興唔興啊。 啱啊， 即係呢個唔係興唔興嘅問題嚟㗎。 嗯哼， 真係研究，我覺得研究外星即係太陽系、或者係天文或者係花地馬預言、洛神丹馬士啊、Nazca Lines、Crop Circles、金字塔呢啲。呢啲係世界各地即真係有呢啲嘢㗎。 唔係，同埋如果研究天文咧，真係應該為香港嘅天文學啦增光。 增光係 因為我哋香港咧，其實冇天文台。 希望真係身邊旁邊 係 咯，冇錯啦，係咯，即係希望身邊旁邊嘅朋友，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呢啲，唔好放棄，真係唔好放棄，即係唔好理個時代興唔興咯，唔好理有冇黑星期一。唔好理有冇黑 星期一， 你自己可以上網，你可以揾好多資料關於呢啲嘢㗎嘛，係咪？你自己要真係要，即係我係想幫到你嗰個人，你識咗佢。好耐噶啦，嗰、那个叫你自己啊嘛，系咪先？ 啱， 系啊，真系啊！你想知道嗰样嘢，而家系开个电脑，打啲 keyword， 嘭咁啊，射出嚟，射出嚟，你咪睇睇，咪开心，开心咪瞓啦，跟住系咪先？就系、是、咁简单，生活就系咁样咁啊，今晚差唔多啦，阿云，多谢你先。咁啊，礼拜一， 系啦， 再吹过啦。 好啦，我就到时同你大家讲下啲应该要讲嘅嘢 啊。好啊，好啊，好啊。多谢各位。支持，会做到月尾嘅。跟住咧系欧阳德芬，全程240小时，靓歌不断。欧阳德芬先生，好啊，咁啊，云海，继续啊。我知你会， 我会坚持， 叫你你会坚持，我都会坚持。 系， 我就是我。 好，再见。 好啦，拜拜。 Just you and me.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